将蓝色的眼泪，爱如同白丝线，恋牵动我的心弦，软弱的你不在这一束也回荡在你的世界，是无极限，恋写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境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伤心月此刻没有玫瑰，但蓝色的眼泪，爱如同白丝线，恋牵动我的心弦，软弱的你不在这因素也回荡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恋写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境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。

忘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知道要坚强过下去。